购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. 别动。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，我是雨月。今天呢，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一首俄语歌曲，名字叫做《寂静的摇篮曲》，这是俄罗斯电影《他是龙》的插曲。这部影片呢，改编自谢尔盖·迪亚琴科和玛丽娜·迪亚琴科夫妇的长篇小说《仪式》，为我们讲述了公爵的小女儿米拉被恶龙掳走之后，唤醒了恶龙的人性，最终呢和阿尔曼相爱的故事。这部电影16年在国内上映，画面精美，特效精致，场面也是非常的恢宏，并且大气蓬勃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奇幻神秘的色彩。这部影片呢，动静结合，当然了，再配上大气空灵的旋律，使得视觉和听觉都唯美到了极致。他是龙，和龙谈恋爱，听起来是不是挺有创意的？其实在电影当中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跨种族的爱恋，比如说影片《金刚》，这就是2005年上映的一部冒险电影，重拍1933年的经典同名电影《金刚》，讲述了1933年的美国，一名勇于探险的企业家以及电影制作者率领摄制队伍到荒岛拍摄，其中呢包括女主角安以及编剧杰克，他们遇到恐龙还有当地的土著人的袭击， 安发出的尖叫声换来了金刚的回应，这只巨大无比的猩猩连凶悍的恐龙也是怕他几分。偏偏呢，他又钟情于安，这段感情到最后虽然是个悲剧，但是谁又能说他们两个的见面不是命运的安排呢？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插曲《命运的会灭》。上两部电影介绍的都是女性人类和男性异族相爱的故事，当然了，也有男性人类和女性异族相爱的故事。这说起来啊，大家一定不陌生，那就是《阿凡达》。这部影片呢，讲述了人类穿上了阿凡达的躯壳，飞到了遥远的星球潘多拉，为了干什么呢？为了开采资源。男主角来到了潘多拉之后，结识了当地的纳美族人公主涅提尼之后，杰克呢在一场人类与潘多拉军民的战争当中陷入了两难。由莉安娜·刘易斯献唱的主题曲《我看见你》形象地唱出了这段爱情。 Walking through a dream, I see you. My light in darkness,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.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. I see me through your eyes, weaving new life flying high. it's your world I never picture. Now I give my hope to you. I surrender.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world never ends. I see me through your eyes. Breathing new life, loving heart. Your love shines away into paradise. So I offer my life. I offer my love for you. When my heart was never open, and my spirit never free. To the world that you have shown me. 相信你已经发现了，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跨种族的爱情电影当中的配乐和主题曲。在华语电影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类的主题，那光是中国的一本《聊斋》就贡献了无穷无尽的故事题材，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。1987年古装爱情电影《倩女幽魂》在香港上映了，讲述了书生宁采臣和女鬼聂小倩之间发生的一段人鬼恋，主演张国荣献唱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曲《倩女幽魂》。 人生梦如路长，让那风霜永年长。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找痴痴梦幻的心爱，路虽人茫茫。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亲爱，如何人茫茫。 前路，快乐少年郎，在那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。 《倩女幽魂》取得了巨大反响之后，程晓东和徐克先后推出了《倩女幽魂2》《人间道》和《倩女幽魂3》《道道道》。《倩女幽魂》三部曲虽然有一个同系列的名字，但是呢，彼此之间的故事可以说是毫无关系。在《道道道》当中，除了演员王祖贤未变，其他的演员全都换了一圈，王祖贤扮演的角色也由女鬼小倩变成了女鬼小卓。这部影片的主题曲来自张学友演唱的《道道道》。 红尘世界一片茫茫茫，觅到觅到是寻我，千里步万岁好，风里路是我前途，沙家不似刀，风也风红白露，令人皱眉低首，冲入漫漫路。全凭意志，开始我命运簿，迈着大步望前去，走正路定寻到，找到道道道与自豪。 王祖贤除了演过女鬼之外，还演过白蛇。在徐克导演的电影《青蛇》当中呢，王祖贤扮演了白素贞。这部影片呢，取材自大家非常熟悉的民间传说《白蛇传》，但是呢，与传统的讲述方法不同，这是从青蛇的角度去探讨青蛇、白蛇、许仙以及法海之间的情感纠葛，对人间是否有情以及情为何物提出了质疑。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黄沾、雷颂德共同创作，这是香港电影史上的一大经典配乐。主题曲呢是由陈淑桦演唱的这首《流光飞舞》。 秋天，云天在你身边，静静看着流光飞舞，那风中一片片红颜，热半醒之间 再见。

这一类跨越种族的爱情电影并不仅仅面对年轻观众，比如说1990年蒂姆·波顿执导的一部关于机器人的影片，由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尼·德普主演，讲述的呢就是机器人爱德华独自生活在古堡，直到佩格误闯古堡，并且呢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，与佩格的女儿金相恋之后，但是他们却无法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悲剧的童话。如果我没有刀，我就不能保护你，而如果我有刀，我就不能拥抱你。下面的这段插曲出现在爱德华用剪刀误伤了金之后，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配乐。就像王祖贤一样，约翰尼·德普呢，他也经常的扮演一些非人类的角色。2014年，德普主演的电影《超验骇客》上映了。这部影片呢，讲述了科学家威尔遭到了一群反科学恐怖分子的暗杀，妻子艾弗林将他的精神转入到了超级电脑的原型机。不久，威尔以计算机的形态回应了他。 在电影当中，德普扮演了一台有科学家意识的大型电脑，这是一部科幻类的电影，因此呢，插曲也充满了现代感。相比较于国外跨物种主题的这种天马行空，华语电影呢相对就唯美了很多。2000年电影《薰衣草》上映，金城武、陈慧琳、陈奕迅主演，讲述了一个天使以及一个凡人恋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那在这部影片当中，平时我们熟悉的纷繁拥挤、嘈杂快速的香港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处处充满宜人花香与舒缓的音乐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魔幻与现实色彩都有，拍出了十足的温馨浪漫的气息。陈慧琳演唱的《薰衣草》获得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。 浸浴前香氛后，是不是从头来过，叫身心变成净土，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，为陈年是非申诉，冷不防流动心里汗毛，想起了前度，从回忆上路，从泪水变滴漏，从头学到学我的分意错，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时，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？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？沼泽游来游去，这身心也能完好。我叹息，天使在云内听到，就拿着泪水洗澡，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，卷走了前度，从回忆上路，从泪水。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？ 除了人和天使的恋爱故事，那还有人和美人鱼的故事。1994年郑伊健、钟丽缇主演的爱情奇幻电影《人鱼传说》上映了。这部影片呢，讲述了阿志堕海之后被小人鱼小美所救。那小美呢，为了寻找遗失的珍珠而来到了陆地，两个人经过磨难最终在一起，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金城武也扮演了一个配角的角色，同时呢还献唱了电影当中的插曲《失约》。 尘界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，如秋风一片深情已转过几圈，但求界中跟你一再遇见，最终已逝一个昨天，偏偏一切都化做烟。从不知失约时像这样蔓延，人多些冰冷街头已等了几天，一片风中飘过千片万片，一一个别温暖昨天，当天相约的已尽变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就算过年回头时，一丝一分一点一些都改变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逝去美丽诺言，没法预计的慷慨来回。 刚才在提到了人和美人鱼故事的时候，相信很多朋友马上就能想到周星驰的那个美人鱼。相信这部影片大家还都历历在目哈。林允饰演的人鱼跟邓超饰演的人类相恋，并且呢他们牵出了人类要破坏环境这样的一个阴谋。作为周星驰执导的电影，那喜剧元素肯定是相当的多了，男女主角用各种夸张的表情来制造笑点，最终当然是票房大卖。那伴随着这首《世间始终你好》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问世间是否似山最高，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， 始终你好。